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演播：齐克建、邓小欧。 夏多罗诺说：“哎，不行，你有没有在你的报纸上提及这件丧事呢？”波想说：“好，报纸上提及过，但是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真的。我很怀疑，维尔夫先生看了那篇文章是否会高兴，因为那篇文章说，假如那接连四次的丧事不是发生在检察官的家里，他就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更大的兴趣了。可是，夏多勒诺说，可是为家母看病的阿弗里尼先生却说维尔夫灰心透顶了。哎，你在找谁呀，蒂布雷？”蒂布雷说，我在找基督山伯爵。哦，我在到这儿来的途中曾在马路上遇见他。不想说，我想他快要离开巴黎了，他正要去找他的银行家。他的银行家？哎，他的银行家是邓格拉斯，哎，是不是啊？夏多勒诺问蒂布雷。哦，我相信是的，蒂布雷带着轻微的不安回答。但是这儿不仅至少基督山伯爵一个人，我还没有看见莫莱尔呢。莫莱尔？他们认识他吗？哦，我想他只被介绍认识过维尔夫夫人。可是他应该到这儿来呀，迪布雷说。今天晚上谈论些什么事？嗯，就是这些丧事，这就是今天的新闻。但是，嘘，我们的司法部长来了。他一定得对那个痛哭的堂弟说几句话。于是，那三个青年人便凑近了去听。波想说的是真话，在他来参加丧礼的途中，他曾遇见了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正在向安顿大马路邓格拉斯先生的府邸那个方向驶去。那位银行家看见基督山伯爵的马车驶进了前庭，便带着一个抑郁但却殷勤的微笑出来迎接他。哦，他伸手给基督山伯爵说，我想您是来同情我的吧，因为不幸的确已经占领了我的家了。当我看见您的时候，我正在自己问自己，究竟我是否希望伤害那可怜的马斯夫一家人？假如我曾那样希望，那么谚语所谓，凡希望别人遭遇不幸者，他自己也必遭遇不幸，那句话就说对了。唉，我凭我的人格担保，啊不，我并没有希望马斯夫遭殃啊，他有一点骄傲，那或许是因为像我一样，他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但是我们都是有过错的。哦，请看伯爵，请看看我们这一段年龄的人，您不属于那个阶段，您还是一个年轻人。我们这一段年龄的人今年非常倒霉呀。举例来说，是看那清正严谨的检察官所遭遇的怪事，他刚才失掉了他的女儿，而事实上他的全家几乎都已死光了。马瑟夫已身败名裂的死了，而我又受了贝尼太多的耻辱，而且什么？伯爵问。哎，您不知道吗？又有什么新的灾祸了吗？我的女儿，邓格拉斯小姐怎么了？我信你已经离开我们了。老天爷，您说的是什么话呀？是真话，我亲爱的伯爵。哦， 您没有妻子儿女是多么幸福啊。您这样想吗？我的确这样想。那么邓格拉斯小姐，她受不了那坏蛋对我们的侮辱，要求准许她去旅行。她已经走了吗？前天晚上走的。与邓格拉斯夫人一起去的吗？不，与一位亲戚。可是我们简直等于失掉我们亲爱的欧亲尼了，因为我怀疑他的骄傲是否会允许他再回法国来。啊，可是邓格拉斯男爵，家庭里的伤心事或是其他任何苦恼会压倒那些只有他们的儿女可做唯一宝物的穷人，但是对于一位百万富翁，那些痛苦却是可以忍受的。哲学家说得好，金钱可以减轻许多苦恼，这种意见凡是实事求是的人是始终加以支持的。假如您承认了这贴万应灵丹的效力，您应该是非常容易宽慰的了。您是金融界的国王，是一切力量的交叉中心点。邓格拉斯斜着眼睛望着伯爵，像是要确定伯爵说话的态度是否正确。是的，邓格拉斯答道，假如一笔财富可以带来宽慰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宽慰的了。我很富有，富有极了。我亲爱的男爵，您的财产像金字塔，您要想销毁它都不能够，即使可能您也不敢。邓格拉斯对伯爵这种好心的打趣微笑了一下。那时我记得，当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签署五张小支票，我已经签好了两张，您能允许我把其余的那几张也签好了吗？啊，请签吧，我亲爱的男爵，请签吧。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这期间只听见银行家邓格拉斯先生用笔签支票的声音，基督山伯爵则在细查天花板上镀金的图案，那是西班牙支票、海地支票或那不勒斯支票吗？基督山伯爵问。都不是。邓格拉斯微笑着说，乃是凭票即付的法国银行的支票啊。哦，对了，伯爵，假如我可以称为金融界的国王的话，您就应该称为金融界的皇帝了啊。可是像这样大小的每张价值100万的纸头，您可曾多见吗？伯爵从那非常骄傲地递给他的邓格拉斯的手里接过那些纸片，读道，总经理太监，请在本人存款名下按票面额付100万整。邓格拉斯男爵，一二三四五，500万。哈，您简直是一个克洛苏斯了。我就是这样做生意的。邓格拉斯说。哦，真令人可惊啊，尤其是我相信这是见票即付的吧。的确是的，有这种信用真不错，真的，只有法国才有这样的事情。五张小纸片就等于500万，这一定得亲眼见了才能相信呢。您不怀疑吗？不，您的口气里还有一点怀疑的成分啊。哦，等一等，我来使您相信。带我的职员到银行里去，您就会看见他留下这些纸片，带着同等数目的国库券出来。哦，不必了。伯爵一面说着，一面折起那五张支票。绝对不必，这种事情是这样的新奇，我要亲自去体验一番。我预定在您这儿透支600万，我已经提用了90法郎，所以您还欠我510万法郎。我就拿了这五张纸片吧，只要有您的签字，我就相信了。而这是一张 我收足600万的收条，这张收条是我事先准备好的，因为我今天急用钱。于是基督山伯爵一手把支票放进了他的口袋里，另外那只手把收条递给了邓格拉斯。即使一个霹雳落到那位银行家的脚前，他感到的惊奇也不会比现在更大了。 什么？这 邓格拉斯结结巴巴地说， 您的意思是要拿那笔钱吗？啊？哦，对不起，对不起，但是这笔钱是我欠医院的，是我答应在今天早晨付出的一笔存款。您看这…… 哦，那么，基督山伯爵说，我并不指定要这几张支票，换一种方式付给我吧。我拿这几张支票是出于好奇心，希望我可以对人家说，邓格拉斯银行可以无需准备就毫不迟延地付给我500万，这一定会使人家惊奇的。这儿是您的支票，另外给我开几张吧。啊，伯爵把那5张纸片递给了邓格拉斯，邓格拉斯急忙伸手来抓，像是一只秃头鹰从笼子里伸出利爪来要夺回别人想拿走的食物一样，但是他突然停住了手，竭力约束住他自己，然后一个微笑渐渐地展开在他那失态的面孔上。他说， 当然喽，您的收条就是钱。 哦，是的，假如您在罗马汤姆省弗伦奇银行，就会像您刚才那样毫无困难地凭我的收条付钱。 哦，哎呀，原谅我伯爵，请您原谅我。 那么我可以收下这笔钱喽。 哦，是的，是的。 邓格拉斯这么说着，可是他的头发根里冒出汗来。 啊，是的，收下吧，收下吧。 基督山伯爵把那几张支票重新放回到他的口袋里，脸上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像是说，来，想一想，假如您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啊，不， 邓格拉斯说，不，绝对不，收了我签的支票吧。您知道，银行家办事最讲究手续，我本来是预备把这笔钱付给医院的，所以啊，我一时间头脑糊涂，以为假如不用这几张支票来付，就像是抢了他的钱似的，就好像是这块钱没有那块钱好似的啊！真是的，原谅我，原谅我。于是邓格拉斯开始高声大笑起来，但是那种笑声总不免有点气馁。基督山伯爵宽宏大量地说，我当然可以原谅您，那么我收藏起来了。于是他把支票放进了他的皮夹里。邓格拉斯说，哈哈，还有一笔10万法郎的款子未了结呢。 哦，一笔小数， 基督山伯爵说，差额大概是那个数目，但不必付了，我们算是结清了。 哎，伯爵， 邓格拉斯说，您现在是正正经经地说话吗？我是从来不和银行家开玩笑的。基督山伯爵用一种冰冷冷的态度说，他老是用那种态度来抑制他人的鲁莽，然后他就转向门口。而正在这时，仆人进来通报，慈善医院的出纳主任波维利先生来访。 哎呀，基督山伯爵说，我来得正巧，刚好拿到您的支票，不然他们就要和我争执了。 邓格拉斯的脸色又顿时苍白，急忙送走了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与站在候见室里的伯威利先生交换了一个客气的鞠躬。伯爵离开以后，伯威利先生便立刻被引入邓格拉斯的房间。基督山伯爵离开的时候注意到，那位出纳主任的手里拿着一支公文夹，他那往常极其严肃的脸上便现出一个转瞬即逝的微笑。 他在门口找到了他的马车，立刻向银行驶去。这时，邓格拉斯抑制住内心的种种情绪，走上去迎接那位出纳主任。毋庸说，他的嘴上当然挂着一个殷勤的微笑。 早安，债主， 邓格拉斯说，因为我敢拿一切来打赌，这次来拜访我的是一位债主啊。您说的对，男爵，博维利先生答道，医院派我来见您，寡妇孤儿委托我到您这儿来收那500万捐款。 哦， 大家说孤儿是应该怜悯的， 可怜的孩子。 邓格拉斯说着，希望拖长开玩笑的时间。博威利先生说，我是凭他们的名誉来的，您收到我昨天的信了吗？ 哦，收到了， 我已经把收条带来了。 哦，我亲爱的博威利先生， 我不得不请您的寡妇和孤儿们等候24小时，因为基督山先生 啊， 就是您刚才看见他离开的那位先生，您看见他了吧？我想 是的。 基督山先生刚才把他那500万带走了。 怎么会呢？ 伯爵曾在我这儿开了一个无限透支的户头，是罗马汤姆省弗伦奇银行介绍来的。他刚才来立刻要提取500万，我就开了一张银行支票给他。我的资本都存在银行里，而您可以懂得的，假如我在一天之内提取1000万，总经理就会觉得奇怪的 啊， 分两天提那就不同了啊。邓格拉斯微笑着说。博威利用一种不信任的口吻说， 哦，那位刚才离开的先生提取了500万，还对我鞠躬，像是我认识他似的。 哈哈，虽然您不认识他，或许他认识您，基督山先生的交友非常广阔的。 500万， 哈哈，您看看，这是他的收条，请您像沈多玛一样验看一下吧。啊，博威利先生接过邓格拉斯递给他的那张纸条读道， 自收到邓格拉斯男爵510万法郎证，此款可随时向罗马汤姆省弗伦奇银行取偿。 的确是真的， 博威利说。 您可知道那家汤姆省弗伦奇银行吗？ 啊，是的，我一度曾与他做过20万法郎的交易，但此后就不曾再听人提到过他。 哈哈，他是欧洲信用最著名的银行之一，邓格拉斯说。他把那张收条随随便便地抛在他的写字台上， 而他但在您的手里就有500万。哎呀，这位基督山伯爵是一位富豪了。 老实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他有3封无限透支的委托书，一封给我，一封给罗希尔的，一封给拉菲的。哎，您看， 邓格拉斯漫不在意地又说， 他把优先权给了我，并且留下10万法郎给我做佣金。 博威利先生表示出极其钦佩的样子。 哦，我一定去拜访他，去捐一点款。他那儿您可以拿得稳，他每月的善捐总在2万以上呢。 哦，真可佩，我当把马瑟夫夫人和他儿子的榜样讲给他听。 啊，什么榜样？ 他们把全部财产捐给了医院。 什么财产？ 他们自己的， 已故的马斯夫将军的财产。 为了什么理由？ 因为他们不愿意承受这样罪恶得来的钱。 那么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那母亲去隐居在乡下，儿子去投军。 哦，我必须承认，这些都是造孽钱。 我昨天把他们的赠契登记好了。 他们有多少？ 哦，不太多，约莫120-130万法郎左右。 哦，来谈谈我们那笔大数吧。 哦，当然了，邓格拉斯用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那么您急于要这笔钱吗？ 是的， 因为我们明天要盘查库存了。 明天？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等于一个世纪一样长啊。哦，几点钟查库呢？ 两点钟。12点钟送来啊。 邓格拉斯微笑着说。 布威利先生不说什么，只是点点头，拿起那只公文夹。 现在我想起来了，您可以有更好的办法， 邓格拉斯说。您的意思是怎么样？ 基督山先生的收条等于是钱，拿他到罗斯希尔德或拉菲的银行里去，他们立刻可以给您兑现的。嗯， 什么？罗马付款的单据都能兑现吗？ 当然喽，只收您1/5或1/6的贴息就得了。 那位出纳主任吓得倒退。 哦，不，我情愿还是等到明天吧。 啊，多妙的一个建议呀！ 哼，我以为， 邓格拉斯鲁莽地说， 您或许有亏空要补足。 这， 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值得牺牲一些的喽。 感谢上帝，不， 博威利先生说。那么，您愿意等到明天吗，我亲爱的出纳主任？ 是的，但不会再失约了吧？ 哈哈，您在嘲笑我。明天12点派人来，我先通知银行。 我亲自来好了。 那就更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多见您一次了啊。 他们握了握手。 博威利先生说， 哦，顺便问问您，我到这儿来的路上遇见那可怜的威尔夫小姐出丧，您不去送丧吗？ 啊，不，自从发生贝尼泰多的事情以后，我似乎有点惹人可笑，所以我不出面。 您弄错了，那件事情怎么能怪您呢？ 哦，听着，当一个人有了像我这样一个纯洁无瑕的名誉的时候，他总是有点敏感的。 每一个人都同情您，阁下，尤其同情邓格拉斯小姐。 啊，可怜的欧亲尼，邓格拉斯说，您知道他要进修道院吗？ 哦，不知道。 哎，这件事很不幸，但却是真的。那件事情以后的第二天，他就决定带着一个他所认识的修女离开巴黎。他们已经到意大利或西班牙，寻找一座教规非常严格的修道院去了。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让他们堆在那儿，然后开始写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邓格拉斯男爵夫人起。”然后他低声地说：“我今天晚上亲自去，放在他的桌子上。”最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护照，说：“好，还有2个月可用。”卜威利先生的确在路上遇到那送弗兰蒂到最后的安息地区的送丧的行列。天气阴霾昏明，一阵寒冷的风吹落树枝上残剩的黄叶，散落在那塞满马路的人群中间。维尔夫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他认为只有拉薛子神父墓地才值得接受一个巴黎家庭的尸体，只有在那儿，死者的遗体才能得到可敬的伴侣。所以他在那儿买下了一块坟地，而那块坟地很快的便让他的家属占用了。墓地的正面刻着圣米兰及维尔夫两家之墓，因为这是可怜的莉妮啊，弗兰蒂的母亲临终时所表示的愿望，所以那庄严的行列就从圣奥诺鲁向拉薛泽神父墓地前进。横越过巴黎市区以后，那个行列便穿过寺院路，就此离开郊外的马路，到达坟场。50多辆私家马车跟在20辆丧车后面，而在马车后面还跟着500多个步行的人。最后的这一群人都是青年男女，他们把弗兰蒂的死当作是一个晴天霹雳。天气虽然阴沉寒冷，仍不能阻止他们前去，以纪念那美丽、纯洁、可爱，在这如花之年夭折的姑娘。在他们离开巴黎市区的时候，突然一辆由4匹马拉的马车疾驶着追上来。马车里的人是基督山伯爵。伯爵从车子里出来，混在步行跟随的人群里。夏多勒诺看见了他，便立刻从他的4轮马车上下来，去和伯爵在一起。波响也离开了他所乘的那辆轻便马车。伯爵全神贯注地在人群的空隙里观望，他显然在找某一个人。莫莱尔在哪儿？他问道：“你们二位可知道他在那儿吗？”夏多勒诺说：“我们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见他。”伯爵不出声，但继续向四周查看。他们终于到达坟场了。基督山伯爵那尖锐的目光向树丛里望去，不久他的焦虑全部消失了，因为他看见一个人影在紫杉树间溜过，并认出那个人就是他所寻找的那个目标。这个豪华的大都市里的丧葬情形是大家都知道的，长长的白色的墓道上散布着黑色的人影，天地间万籁无声，只有那围绕墓碑的篱笆竹枝的爆裂声打破了寂静。然后神父发出那种抑郁单调的诵经声，时而夹杂着一声从匍匐在鲜花堆上的女人情不自禁地发出来的啜泣。基督山所注意的那个人影急速地绕过阿贝拉和艾洛伊斯的坟墓后面，挨近到灵车的码头旁边，跟着抬棺材的人一同到达指定的埋葬地点。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坟墓上，基督山伯爵却只看见那个无人注意的人影。伯爵两次离开行列，去看他所关注的那个人究竟有没有在衣服底下藏着武器。当行列停止的时候，大家认出那个人原来是莫莱尔。他的上装一直扣到汗下，脸色苍白，痉挛的手指紧紧抓住帽子，站到一块可以俯视坟墓的高地上， 斜靠着一棵树，一边仔细观察入穴的一切细节。一切都照常进行，某些人像往常一样，他们都是比较不易动情的人，他们发表了一些谈话，或是哀悼逝者的夭折，或是谈论为父者的伤心。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还说，这个青年女郎曾几次向她的父亲为那些即将受法律之手惩罚的罪犯祈求宽恕，就这样一直讲到他们耗尽他们那些辞藻丰美的比喻和沉痛的结尾语为止。基督山伯爵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他只看见了莫莱尔。莫莱尔那种镇定的态度，使那些知道他心事的人看着不免着慌。看，波响指了一只莫莱尔，对迪布雷说：“哎，他在那儿干什么？”于是他唤起夏多罗诺对他的注意。他的脸色真苍白呀，夏多罗诺说，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迪布雷说：“哎，他受凉了。”哦，绝不是的，夏德罗诺傲慢地说，我想他是心里难受吧，他是非常多感的。哎，迪布雷说，他简直不认识威尔夫小姐，这是你自己说的呀。不错，可是我记得他曾在马瑟夫夫人家里和他跳过三次舞。哦，对了，您还记得那次舞会吗？伯爵，您在那次舞会上曾那样引人注目啊。不，我记不得了，基督山伯爵回答，他根本不知道在对谁讲话或是讲些什么，他正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莫莱尔。莫莱尔似乎已经感动得呼吸都停止了。伯爵说，哦，演讲完了，再会诸位。于是伯爵就不见了，谁都没有看见他究竟是到哪儿去了。丧事完毕了，来宾们都回到巴黎去。夏多勒诺四顾寻找莫莱尔，但是当他在观察伯爵的去向的时候，莫莱尔已经离开他所站的地方。夏多勒诺既然找不到莫莱尔，便去追上迪布雷和波响。基督山伯爵躲在一座大坟的后面，等待莫莱尔的到来。莫莱尔果然渐渐地走进那座现在已被旁观者和工匠所遗弃的坟墓。他缓缓而空虚地向四周环顾。当他的目光离开基督山所躲藏的那个方向的时候，伯爵便走到离他十步以内，但却依旧不曾被他发觉。莫莱尔跪了下来，伯爵向莫莱尔又走近了几步，伸着脖子，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膝盖弯曲，像是只等待一个信号就会扑过去似的。莫莱尔低着头，直到头接触到石板，然后双手抓住栅栏，低声地说道：“啊，弗兰蒂呢？”这几个字刺穿了伯爵的心，他走上去扶住莫莱尔的肩头说，是你，亲爱的朋友，我正在找你。基督山预期莫莱尔一看见他就会痛哭流涕，但是他估计错了，因为莫莱尔回过头来用表面上很平静的态度说，你知道我在祈祷。伯爵那种搜索的眼光把莫莱尔从头到脚观察了一遍，然后他似乎比较放心了。要用我的车子送你回巴黎吗？伯爵问道。哦，不，谢谢你。你想要什么吗？让我祈祷。伯爵毫不反对地走开了，但他只是躲在一边，依旧注意着莫莱尔的每一个举动。莫莱尔终于站起来，拂去膝头的灰尘， 然后毫无回顾地回巴黎去。他慢慢地顺着洛奇利路走，伯爵不用马车，在他的后面100步左右步行跟随着。莫莱尔过河，经林荫大道，折入米斯雷路。莫莱尔回家5分钟以后，他家的门便又为伯爵而开了。丘里站在花园的进口，正在注视那改业为园丁的皮尼龙非常忙碌地为一颗孟加拉玫瑰接枝。 哦，基督山伯爵！ 他高兴地喊道。伯爵每次来访问米斯雷路的时候，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欢喜的表示。莫莱尔刚刚回来，是吗，夫人？伯爵问道。 啊，是的，我好像看见他过去的，但请去叫安曼纽吧。 原谅我，夫人，我必须立刻到莫莱尔的房间里去。基督山伯爵答道，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啊，那么去吧。 丘里带着一个甜蜜的微笑说，那个微笑一直伴送伯爵走出他的视线。基督山伯爵奔上那座从楼下通到莫莱尔房间去的楼梯，奔到楼梯顶以后，他留神倾听，但只是一片寂静。像许多独家住的老屋一样，这儿的房门是装着玻璃格子的，房门拴着，莫莱尔把自己拴在房间里，房间里的情形无法看到，因为玻璃格子后面折着一道红色的门帘。伯爵的焦急可以从他那微红的脸色上看出来，那个铁石心肠的人是不容易有这种动情的象征的。我怎么办呢？伯爵不安地说。他想了一会儿，我拉铃吗？哦，不，宣布一位客人来访的铃声只会加速马西米兰·莫莱尔实行他此刻的决心，那是铃声就会有另一种声音来回答。伯爵从头到脚浑身发抖，但是他的决断来得像闪电一样快，他用手肘去撞一格玻璃，玻璃顿时粉碎，然后他拨开门帘。他看见莫雷尔伏在书桌上写东西，但听到玻璃格破碎的声音，他便从座位上站起来。哦，1000个对不起，伯爵说。啊，没有什么，只是我滑了一下，以致我的手肘撞破了一格玻璃。好，既然打破了，我就利用它来进你的房间吧。啊，你不必惊慌。于是伯爵从那被打破的玻璃格里伸进手来，打开了那扇门。莫莱尔显然很烦恼，他向基督山迎上来，但他的本意不是来迎接他，而是要阻止他进来。嘿，基督山擦着他的手肘说，啊，这是你仆人的过错，你的楼梯擦得这样光滑，就像在玻璃上走路一样，碰伤你了吗，阁下？莫莱尔冷淡地问。哦，我相信没有。你在做什么呢？在写文章吗？我？你的手指上染着墨水。哦，不错，我在写东西。我虽然是一个军人，有的时候却也动动笔。基督山伯爵走进房间里，马西米兰·莫莱尔不得不让他进去，但是他跟着他。你在写文章吗？基督山带着一种搜索的目光说。我已经答复过你了，莫莱尔说。伯爵向四周看了一下。你的手枪在写字台上，基督山伯爵指着书桌上的手枪说。哦，我就要出门旅行去了，莫莱尔答道。啊，我的朋友，基督山伯爵用一种极其甜蜜的口吻说，阁下，我的朋友，我亲爱的马西米兰·莫莱尔，不要做匆忙的决定，我求求你。我做匆忙的决定？莫莱尔耸耸肩说， 出门去旅行一次，有什么奇怪的呢？ 马西米兰·莫莱尔，伯爵说，让我们大家放下我们的假面具，你不要再以那种假镇定来欺骗我，而我也不要再对你装出那种儿戏式的关怀。你可以懂得，像我刚才那样撞破玻璃窗骚扰一位朋友的宁静，你可以懂得，我做出那样的事情一定是我怀着真正的不安，或是怀着一种可怕的信念。莫莱尔，你是想毁灭你自己。 伯爵，莫莱尔打了一个寒战，说，究竟是什么东西把那个念头放在你的脑子里去的呢？ 我告诉你，你是想毁灭你自己，而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件事情的证据。于是伯爵走到写字台前，移开莫莱尔遮住信的那张纸，把那封他刚写了开头的信拿在手里。莫莱尔闯上来抢夺，但是基督山伯爵看出他的企图，用他的铁腕抓住了莫莱尔的手。你看，你想毁灭你自己，你已经写在纸上了。 好吧， 莫莱尔说，他的表情又从凶猛变为平静。好吧，即使我的确想用这支手枪对准我自己，谁可以阻止我呢？谁敢来阻止我呢？当我说我的全部希望已扑灭，我的心已破碎，我的生命已熄灭，我周围的一切都使我伤心，地球已变成灰烬，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在伤害我。当我说让我死是慈悲，假如我活下去，我就会丧失我的理智而发疯。来，阁下，告诉我，当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当我显然痛苦的带着从心里涌出来的眼泪说这一番话以后，还有谁来对我说你错了呢？还有谁来尝试阻止我逃离苦境？告诉我，阁下，难道你有那种勇气吗？ 是的，莫莱尔，基督山伯爵说，他的态度非常镇静，正巧与莫莱尔的兴奋成为一个奇异的对照。 是的，我要那样做。 你，莫莱尔更加愤怒和激烈地说道，你，当我还可以救他，或至少可以看着他死在我怀里的时候，你用虚假的希望来欺骗我，用空洞的诺言来鼓励和安慰我，你假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扮演上帝的角色，却甚至不能找到一种解药去救一个青年姑娘啊！说老实话，阁下，假如你不是使我看了觉得可怕的话，你简直会引起我的可怜。 莫莱尔， 是的，你叫我放下假面具，我一定这样做，请放心吧。当你在坟场里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回答了你，我的心软了。当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让你进来。但既然你得寸进尺，既然你到我这个作为坟墓用的房间里来激怒我，既然在我以为已经受尽人间痛苦以后，你又为我设计出一种新的酷刑，那么假装作为我的恩人的基督山伯爵呀，人间天使的基督山伯爵呀，你可以满意了，你目睹一位朋友的死吧。哈哈哈哈 于是莫莱尔狂笑着再闯过去拿那只手枪。基督山伯爵的脸色白得像一个鬼，但带着发光的眼睛用手压住了那手枪，对那个发了疯的人说，我对你再说一遍，你不能杀死你自己。 还来阻止我？ 莫莱尔回答，